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Penis.com， 我系探长。 品味态度就喺呢度，你哋听紧嘅就系 HKPenis.com， 我就系你哋嘅品酒师地文员。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翻到嚟呢个大军阀，哇！第一次我哋用呢一个 studio 啊。 我都望到好大个肚个样喺后 面。唔系啊，有乜有？但系因为我就觉得呢一个 backdrop 唔系咁好嘅，因为咧一定有个人头咧遮咗阿土伯嗰只眼，咁变咗咧就好似骷髅头咁样样。咁啊冇计啦，呢个就吓咁啊 backdrop 嘅嘢，我哋就慢慢转啦。咁因为始终系新场，咁啊喂吓啊，因为。我哋呢个礼拜个都系噶啦，头恶恶啊，唉，要睇住自己个样子啊，咁但系我都唔系好惯啊，好怕你惯唔惯啊喂？ 唔系你唔好望上边 啊，系你睇翻咩啦吓，即系我哋多啲 eye contact 啦呢啲就啊咁啊，喂咁啊，今个礼拜讲咩好咧？咁样样就嗱、啊，其实咧我哋嗰个人大释法咗之后咧，计礼拜二啊吓呢、這个梁游咧就决定咗败诉之后咧。咁啊，嗰个诉讼潮咧，嗰个所谓嘅司法复核嘅诉讼潮啊，就一浪就接一浪。咁啊，第一个咧就系今朝阿刘小丽嗰个啦。咁啊，刘小丽嗰个就好搞笑嘅，不如我哋睇一段片先啦。 即时揾陈万琪律师，陈万琪律师做我代表。而家法庭唔接受我嗰个案金，话我迟咗。咁事實上我係遲咗，但係我嘅正義永遠唔會遲嘅，我嘅正義一直會做落去。今日11月3號我就入紙呈請，即時揾陳萬琪律師，陳萬琪律師做我代表。而家法庭接受我嗰個案金，話我遲咗。咁事實上我係遲咗，但係我嘅正義永遠唔會遲嘅，我嘅 我完咗啦，系嘛？咁啊， 重复 嘅。唔系因为呢条片咧就系、是、我哋网友咧就叫做系威灵呢咧就剪嘅咁样样。 李 慧玲。系咪啊？我唔知啦。 last name 啊嘛。 吓，咁啊，佢即系就帮唔系帮我哋剪，我见佢即系剪咗，咁然之后我哋攞嚟用啦。咁啊，主要呢个关新伟就 DQ 呢、這个就想 DQ 呢个刘小丽啦，选举呈请啦。咁但系因为咧就佢就哈碌啊。一啲低級錯誤啊，咁就原來佢冇俾按金喎、啊。喂，第一即係原來代表佢律師咧係阿陳萬琪喎、啊。嗱咁啊，之前係民建聯噶嘛，咁啊而家都應該係都仲係建制派啦，肯定係 退咗黨嘅。 係啊，退咗黨噶啦。咁所以咪之前咯。咁啊點解會喂大佬20,000蚊都唔會幫佢墊資咁大件事？系嘛？你点会个头打头一仗会打得咁核突嘅咧？咁啊有啲网友我见到好多阴谋论啦，就话、是、啊会唔会系讲掂数啊？再搞落去咧，咁啊大家都即系好难下台、啊。啊会唔会系咧？即系其实专登系即系做啲犯啲小错，然之后咧就叫做系了结咗件事算咧。咁因为其实咧之后落嚟咧，其实仲有好多单咧。仲起碼如果係建制派針對呢個非建制派嘅司法覆核案呢，仲有起碼有兩單嘅。一單就係嗰、那個 11個 一間，一個就係8個。8個嗰個呢就係、是、的士司機嘛，的士總會嗰條友嘛。咁第二個呢就係、是、呢、這個翠華阿龍㗎嘛。咁因為翠華嘅茶餐廳有個伙計呢，咁個樣呢就走阿龍咁樣，阿院長同我講阿龍好等錢使咩咁樣。咁阿龍今日喺度啊，係今日冇入鏡啊。咁阿龍你咁耐冇返嚟啊，你講講啊，你 冇咩好講嘅咗。 系咪你咪等钱使啦？系咪？ 我等钱使，但我首先要垫资出嚟嘅，大佬。 系啊，点解？ 乜钱我点样攞？我点攞翻嚟？系咪你借俾我先？ 系 好简单嘅道理。系、啊，如果呢个系阿爷嘅 order， 系、啊、 要 DQ 晒所有人嘅话，包括自决派，喺成个宣誓过程里边都系玩嘢嘅话咧，如果我系陈万琪， 讀我對陳萬琪嘅理解，呢兩萬蚊我俾完先。 咪係咯？點解唔俾咧？ 因為翻翻嚟嘅就唔係淨係兩萬蚊噶啦，就係二十萬、二百萬、二千萬噶啦。 呢個好好投資嚟噶嘛 ？Suppose 係 俾住先咯。 咁點 簡單嘅道理？但係你都可以判斷得到，阿爺今次嗰個成個嘅部署就係、是，喂，你唔可以打擊一大撮噶嘛。我攞個下馬威俾梁油，警告你香港人唔好再喺呢一個唔係淨係宣誓嘅問題啊，而係你日後嘅政治取向同埋你日後嘅政治路線不能夠再講港獨，因為你冇參選。嗱，呢個係好清楚嘅信息嘅。咁而佢都揾啱個位嘛，正如我之前幾集大官份咁講，個位清清楚楚啊，你反華啊嘛，你侮辱中國人啊嘛，所以係絕大部分如果你做民調，鍾庭耀今次唔知有冇做。起碼七八成的人都贊成今次的釋法先大禍啊！所以如果你是這樣判斷的話，從這個關新偉是不是叫 是關新偉 香港政研會那個是 今次呢阿爺就已經是截了的，不要再搞，我要給你個教訓，你夠了沒問題，其他人照入立法會那就回復正常。因為如果你你很簡單的呢兩個喺冇民意支持嘅情況之下，其實老實講，九成五嘅人都唔支持佢。我出親街去張茶餐廳咧，一睇電視啲友就點鳩佢兩個噶啦，抵死小學雞冇 Q 用，講咗又唔認，即嗰啲咁嘅嘢啦，我哋講曬啦呢啲嘢。但係如果你而家咁嘅環境咧，你都可以睇得到好清楚嘅。今次截咗佢，其他人冇事，放你一馬。 但我覺得今次即係淨係得呢糧油咁啊，跟住就冇有。 唔係，因為點解？如果你喐埋其他油咧，香港人係會反彈得好激烈嘅。 你講緊呢件事就係、是，但係問題你釋咗法之後，往後你都會對所有嘅議員都有個言行嘅約束噶嘛？ 同意啊。咁呢個後遺症就係糧油幫我哋搞出嚟嘅啦，係咪？但係如果佢今次佢嘅做法就係、是、有得呢包仔繼續司法覆核，根據呢個釋法咧，其實 DQ 係有可能噶嘛。即無論梁國雄又好，劉小麗又好，朱凱迪，即總之嗰十二條友啦， 加過料嘅人， 加過料嘅人，俾人 DQ 嘅機會其實係有嘅。我唔敢講係幾多，要問下法律意見，但係可能係超過五成以上都唔出奇。 其實好似當年梁愛詩嘅廿三條咁樣講咗，即係架咗把刀喺你條頸嗰度。 冇錯。 咁但係呢把刀用唔用啊？第二個故仔。 嗱，咁佢而家咪唔用，咁好簡單啫嘢。嗰啲全部都係佢啲馬仔嚟噶嘛，咩的士司機啊、翠華龍啊，再加呢個關心禮啊，喂，全部都係佢啲人嚟嘅，收翻佢，收翻佢，唔好亂搞啊！因為如果你認真再搞嘅話咧，你即係好似中，如果唔係糧油咧，香港人就會話大佬，咁個香港啲選舉係咩選舉嚟啊，大哥？不如唔好撚選啦、啊，選嚟做咩啫？你共產黨委任咪得咯？我屌柒你啊！一定係會咁反彈噶嘛，所以阿爺計呢啲數啦。在政治上的計算上面很清楚的截了他夠了收夠醜了你的包仔已經很害怕了阿龍的講法而已拿個下馬威你以後不准再講你班契弟是吧你這個講得很過癮這條是我底線你想做立法會議員你想賺那八萬幾九萬元個月嘛你想平時可以威下嘛你不用威啊翻屋企瞓覺你。 乜同埋而家都越嚟越多嘅啲保皇黨議員咧，即係又俾人攞去覆核啊嘛。咁你繼續落去，你搞埋小麗咧，跟住就到自己有都死埋 即係留咗香港。 係留咗香港啊！又話發錯任咧，我哋知你知好多議員咧就會讀呢個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噶嘛。 嗯。 咩效忠共和國？你係咪又唔真誠唔莊重咧？ 係啊，你個發音唔標準。嗱，最大問題咧就係、是、其實講真，嗱你頭先阿土伯講嗰樣嘢咧就係劃線。而呢條線呢就係、是、畫咗喺港獨嗰兩個字嗰度。咁你而家所謂呀之後嗰啲咩民主自決呀、啊、咁就唔關事啦係咪你嘅理解係咁樣㗎嘛。 希望啦。 係咪你希望啫你嘅估計亦都係咁樣啦。咁但係呢即 係。我覺得佢唔敢囉。即係嗱如果我係佢嘅處理方法我完全冇收過呢個任何風啊我唔係高達順風耳。你嗰三條友其實佢都縮緊㗎嘛。 嗯。 你諗下小麗嗰次雖然我哋冇及佢啫。佢話呢個只係概念股嘛，其實即係話冇餡啦，即係我講下嘅咋。 同埋小麗之前有個訪問嘅話，如果早知咁大鑊，我就認真宣誓啦。 咪咯， 咁啊，即係講我冇問題啊。 即係你嘅底牌係俾老共睇到啊，所以嗱，佢第一，如果真係 DQ 你，嚟朱海迪嗰啲 case 咁，喂，好大鑊嘅喎，你攞七萬幾百萬票，香港人會反彈喎，唔係萬幾人出嚟遊行㗎啦。 係十幾廿萬人出嚟遊行㗎啦。如果你 DQ 嗰三個羅冠聰、搭朱海迪加劉小麗，雖然佢哋劉小麗近排頻頻打 Q 一件事，因為呢個係我香港人選出嚟嘅人嚟㗎嘛。 咁其實梁油都係香港人選出嚟嘅， 但係因為梁油嘅辱華言論已經冚過咗呢一個嘅香港人選嗰樣嘢，選咗你嘅人都好後悔。觉得你小学鸡，觉得你唔认账，觉得你喺度玩嘢，觉得你引清兵入关啊嘛！ 咪仲有好多本土派系讲紧梁油，而家系葬送咗成个本土运动。即系本来你做议员，你养住十三个助理，咁你有好多钱可以使，你可以推你个本土运动、港独运动又好，点都好啦。而家俾你两个玩嘢咧，就一铺清咗袋。咁所以好多即係頭先你咁講佢啲支持者咁佢都係好不滿。 但喺梁油嘅眼中就係我玩完嗰次嘢之後，你好似當年黃毓民同埋長毛咁樣㗎咋嘛。你喺周玉成主席監視底下，咁佢哋咪正正常常監完世咁咪算數囉。佢哋有個咁嘅 expectation 嘅先玩第一次嘢㗎嘛。 嗯。咁其實呢而家呢嗰個人大釋法呢其實嗰啲原則係未用㗎。即係起碼喺法庭上面呢係未用嘅，因為其實而家梁油都講明啦，即係嗰個歐官講到明就係話人大釋唔釋法呢其實呢我都係咁樣判㗎啦咁樣。咁雖然桑普今日寫一篇文就話即係呢個法官呢其實都係鴕鳥政策㗎啫，係咪？喂，你一方面就話啦即係嗰個人大釋法有約束性，咁但係另一方面呢起碼佢案例上面呢就真係冇用到人大釋法條文。但係如果即係話呢個今日呢嗰、那個長洲複核王㗎嘛，係咪喺度啲即係其實佢係想司法複核係針對你而家嗱基本法呢咪話有即係其實嗰啲咩咪就係話嗰啲功能組別有啲外國國籍嘅人， 有議會裏面有五分一嘅位呢可以有外國國籍。 係呢、這個係基本法規定㗎喎。咁而家問題就係人大釋法呢就係講到明就係話係即係佢其中有一項第三項我記得好似係就係話你嗰啲公職人員宣誓嘅時候係呢個向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特別行政區效忠變咗喂以前我哋純粹係話向呢個香港特別行政區效忠啫喂點解幾時我又要向國家效忠呢喂咁你變咗就係話你有外國國籍嗰啲咪要全部 DQ 曬咁樣 定係佢可能雙重效忠 咁所以如果我哋嘩真係犀利呀所以今次 唔係我覺得呢個有go to far 嘅即係嗰火嘅、 嗯、 即係就算我揸住英國護照都好揸住美國 passport 都好同我效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效忠邊個國家是另外一個碼子嘅事，唔係話揸住個 passport 我效忠美國㗎，唔係揸住個 passport 我效忠英國㗎。 唔係咁，你入籍嘅時候， 尤其是香港人，係好清楚嘅。你要揸住個 passport 係當係即係保險嚟嘅啫嘛。 但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 不容許宣 雙重國籍㗎嘛。咁你即係呢，只不過係講緊當年你基本法你喺談判嗰陣時就容許你哋班友有雙重國籍。咁但係問題 釋完法之後， 釋完法之後，咁究竟呢一個咁樣嘅寬容度仲有冇喺度呢就第二個故仔啦。 咁所以呢其實呢我係好支持呢個長洲福核王，因為其實呢呢、這個好大嘅缺口呢俾我哋係同佢攬炒嘅，講真係。 即係話如果佢複核你揸住英國 passport， 你喺個宣誓嘅誓詞裏面就話我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而家嘅釋法內容就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特區，其實你係講緊大話。係 啊， 咁變咗其實你揸住英國個 passport， 你點樣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啊？你唔好玩嘢啦，係咪？即係老共如果係同你反面嘅時候啊，係咪？不過佢唔會同佢反面，因為嗰班都全部都係契弟嚟噶嘛，揸住咩護照都冇所謂啦。你問我就，佢哋都係即係跟阿爺揾食嘅啫。 唔係咁，所以咧，其實咧，其實嗰個人大釋法已經違咗違憲咗啦，已經係。你一方面你基本法你係容許有十幾個即係有五分之一 而家就十二至十四啦。 係啊，咁你而家你咁修改仲唔係修改擺到明係修改，所以呢你之前呢你話捉啊嗰、那個乜鬼嘢啊嗰、那個個像哥啊佢咪即係 黃定光。 黃定光嗰個其實都係有啲牽強嘅，因為佢講個裝唔裝重咁唔係話小唔小心㗎嘛係咪因為其實黃定光嗰係唔小心，你 even 係梁振英都係唔小心。咁但係如果呢你係按照人大釋法精神嚟講呢嚴肅地打呢其實係可以 DQ 咗呢嗰啲所有有外國國籍嘅人。咁所以呢喂呢個係一個好大嘅缺口呢，其實係大家一齊攬炒㗎嘛，其實係。咁但係呢就 你又算啦，你老实讲，即系宣誓里边究竟系小心又好，或者系故意刻意定系玩鸠老公都好，呢、這个即系一个 ceremonial 嘅嘢，即系仪式上嘅嘢嚟嘅啫。咁、但系老公梗系借你呢样嘢嚟，系一网将你打尽。 系啊， 你记得我年初嘅时候话，我都已经收到个风啦。喺旺角骚乱之后，阿爷觉得成个香港喺呢个本土思潮里边咧，系越搞越疯狂。嗱，引证咗啦。第一，参选嘅时候已经开始 DQ。第二，当选完之后你宣誓玩嘢，再 DQ， 其实揾个位入嘅咋，系揾个位嚟打击你成个本土运动嘅啫嘛。因为点解分析到噶？你成个泛民主派虽然话喺个话语权嗰度完全系即系失晒禁，系嘛，俾人哋立晒。但系个问题就系、如果你唔涉翻呢个位嘅时候，你系冇运行噶嘛？咁你公民党就去做一个美妙嘅配合啦。 嗯， 就听阿黄慧伦讲，就整个咩香港前途决议 决议文， 就搞嗰份嘢出嚟。即系话嗱，呢班醒目仔、知道本土有 market，就扑埋去、虽然嗱佢好醒噶，即系我嗰次咪串阿陈淑庄嘅咩叫内部自决？我内部自决原来即系话有全民投票啫，系嘛？即系有重大嘅决定，就唔系一个议会里边嘅间接民主，就用直接民主。不过我哋不涉及国家定海同主权。咁但系老共睇到呢条桥就系、哇，你包仔咁醒，即刻识走位，识涉位，屌咪个个都跟咯。你估个个大中华真系相信即系中国有民主，我哋香港先有希望？你估都傻噶？好多人系好识咁样喐噶嘛。所以佢旺角骚乱完，你班公民党喺度即系签嗰份决议文。开始度计点样打击你本土运动？好啦，第一下就系 DQ， 就系你报名嘅时候；第二下就系宣誓嘅时候。所以有啲人即系都觉得 go too far 嘅，我觉得。 嗯。 青年新政就算喺呢一个嘅宣誓嘅里面过骨都好，喂，呢个系佢个 market 嚟噶嘛？呢个系佢嘅 selling point 嚟噶嘛？佢喺日后嗰啲嘢里面系唔系都涉呢啲入去噶啦？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候我哋夹佢啊？佢话：，屌嗰啲公共政策唔好搞住啦，屌全部都新移民嚟噶咁样。喂，你佢一定会涉呢啲嘢噶，啱啱讲香港民族啊，应该话香港有个前途定位。再啲你，而家佢就要俾一个咁嘅显示大家啊嘛，包括埋我哋在内啊。不过我哋唔选都冇所谓，屌我哋讲乜都得啦。你得我啫，系咪？我唔系要你俾我，你都冇 DQ 我，唔通你封咗我呢个网台，俾我做讲香港独立，你都戆居啊，你都系咪啊？不过虽然我都唔信。但系如果你而家咁样嘅走势落去咧，就好多人系战战兢兢。嗱、呢个我觉得就阿龙头先一语道破嗰样嘢，就系俾个下马威你，话俾你听呢条底线，你唔好乱嚟啊，几时都得噶。因为你佢话可以话你违反誓言啊嘛，而家系你读咗嗰段嘢啊嘛，跟住人大解释咗呢段嘢啊嘛， 都唔系添啊，甚至系讲紧你以后嗰个法案如果牵涉到自决。咁因为你大陆系将自决等于港独啊嘛，咁亦即系话，当你系推出任何有呢啲咁嘅意味嘅嘢嗰阵时，佢都可以用呢个释法话就 DQ 你噶咯。 唔系呢个咪就我哋之前咁讲咯。咁你嚟紧嗰啲平反六四啊，或者你话你反对廿三条啊，或者你下届参选你话你要取消功能组别，咁你算唔算系牵涉到嗰个基本法又好，特别行政区又好，中华民共和国？咁你点计啫？你 中意用用，唔中意用就唔用。 系啊， 你见到 咪牵强好多。咁你话取消功能组别又同我效忠中国人有冇关？ 唔系咁你 有乜关系啊？ 平反六四议案你都死啊！ 唔系啊， 咁都唔代表我唔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只系唔效忠你嗰个执政嘅共产党啫。 佢共产党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啦。嗱、呢个宪法写啊，我冇呃你，自己去 四大坚持啊嘛，甚至 咁你就完全倒退噶啦。 所以而家 即系以前我哋可以喺度大大声噏嘅嘢。跟住你越收越紧。 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咧签中英联合声明嗰阵时啊？邓小平讲句说话啦， 嗱，共产党就得噶嘛，屌你 ！Exactly， 咁佢都话爱国爱港就唔使效忠共产党啦、 啊。你要明白签中英联合声明嗰阵时，邓小平 入 方庄，咁共产党系骂唔到嘅。但系问题而家个状况，你见到通街都系维权嗰阵时，共产党 系骂得到 咁。咁佢哋就第二个古仔嚟㗎啦嘛，呢一样。 同埋即係头先咁讲过，即係佢沟緊你㗎嘛。而家你到手啦嘛。 咁你到手嘛，你上下其實上咗床啦，都有乜所謂？ 唔係，但係我覺得咧，其實今次呢、這個尤其係啦，即係所謂司法複核潮啦，你立得著呢個自決派嘅話咧，其實佢自決派三個都中啊嘛。咁我哋之前都講過啦。喂，其實如果今次真係立著你，係要你冚家產一鋪清袋嘅話咧。喂，我覺得係唔好再拖十年啦，唔好再講話咩十年自決公投啦，你黃之鋒仲喺度講十年嘅 schedule 啊，即刻講啦，係咪？如果佢要 challenge 你民族自決係等於民主自決嘅話呢，即係你咁樣講都得嘅話呢，你咁樣禮橫折曲嘅話呢，喂，我即刻同你講，我即刻咪發動呢個群眾運動囉。 所以呢，佢唔會 go too far 嘅，因為佢覺得自己嘅邏輯呢係越嚟越過分。 嗯，自己難以自圓其說。 民族自決等於民主自決，民主自決等於香港獨立，乜撚嘢道理啊，老講。 唔係咁，所以我哋嗰陣時你記唔記得？ 咁計呢幾個 term 不如全部當等於啦，大佬。 唔係嗰陣時你記唔記得？ 多方苗拿啦。 我哋揾個小黎上嚟嘅時候，我哋已經問過佢啦。喂，你民主自決同埋其他民主派講嘅，即係我要真普選、真民主，有咩分別啊？喂，其實係冇分別噶嘛。喂，你民主就本身系自決嚟㗎啦。 咪所以我覺得跟住落嚟成個泛民呢，經過呢一糧油小學雞搞到清兵入關之後呢，我哋要諗清楚。有啲嘢呢，我哋真係好似大喇嘛咁樣嘅情況。一定要好似佢咁。我都嗰陣時候呢，僆仔嗰陣時候少不更事，仲有就係年少氣盛嗰陣時候呢，我竟然就可以 challenge 出呢個西藏嗰啲呢嚟宣傳大喇嘛嗰度一國兩制。我吓嗰陣時啱0371完咗，我香港一個最好嘅顯示其實一國兩制係唔得嘅咯噃。阿達賴喇嘛兄嘅代表，即係我問你，有乜理由你仲喺度繼續喺度鋪毛緊？咁佢梗係講咗大輪啦，係咪？即係就話啊，達喇嘛係一個智者啊，佢一路以嚟都係帶領我哋西藏人民，都唔敢講西藏人民，我唔記得咗係唔係啊？即係西藏人，即係走向一個美好嘅方向咁。但咁我諗，而家諗翻轉頭。其实呢个一个政治嘅策略同考量，你系冇位俾老共入，你系冇位俾佢入啊。第二，我主张和平路线，我哋达赖喇嘛系攞呢个诺贝尔和平奖啊，系咪？我唔会用武力嘅方法嚟推翻你老共啊，都冇能力咁做，有能力就可能做错啦，系咪？亦都唔需要讲啦，咁样搞掂。嗱，香港人亦都要谂下达赖喇嘛呢条桥。 嗯， 第一，你话一国两制吗？我叫你堅持你唔該你嘅一國兩制俾我睇。第二，我哋只係希望係中共嘅改變，或者中國嘅改變應該更加清楚講就係、是、嚇、啊、大家有競爭嘅選舉，競爭先有進步嘛。屌你而家你搞資本主義都係咁啦，唔通做個國有企業啊？冇人買你嗰啲貨你就玩完㗎，大哥係嘛？冇人選你，你都玩完啦，你邊有認受性啊？ 喂，你咁講其實。即係泛民回歸之前嗰啲爭取並係都係叫識玩呢個遊戲喎。 起碼你鬥爭戰略上面嘅口號，你冇口實俾人執住你嚟玩。 咁啊，永續基本法啊， 唔係咁又唔係永續基本法，而係話中英聯合聲明作為一個藍本嘅時候，唔該你好好地遵守佢。 基本法俾共產黨所承諾嘅嘢，嗰啲普選啊，嗰啲卡哩卡嘢， 你應承過我嘅嘢，你做咗唔該。你唔好成日揾位入，系咪？如果我哋超脱咗佢，以为自己好醒，讲嗰啲高大空嘅，完全系即系俾位佢入嘅嘢，两嘢打巢你嘅，我梗系唔好搞啦。 咪所以咪话咯，点解我哋嗰阵时要 challenge 自决派？点解要佢 clarify 清楚咩叫民主自决？我哋系要令到佢唔好话，即系其实系考纳一啲多余嘅名目，然之后懒清高，就同呢啲泛民咧就画一条立自即系自命清高嘅界线。但原來呢嗰樣嘢呢其實係考納名目嚟嘅。係好休息一陣。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 HK Peanut， 我係劉世良。